分九。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在世界图书日那一天，备受瞩目的2017年度中国好书评选活动举行了颁奖盛典。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习近平讲故事，华为创新，诗的八堂课等29种图书在书海中脱颖而出，入选了2017年度中国好书。这些书中既有大学教师分享诗歌的感受之妙，也有见证者对40年来中关村变迁的讲述，还有研究者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之旅。今天的风从哪里来节目，咱们的时长不够把这29本书一一介绍一遍，那我呢想从中间选出四本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这四本书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传记类的或者和人物有关的书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几本书的主人公和他们的人生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这是一本入围2017年度中国好书的作品，是一部纪实文学。书的主角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就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对外公开的中国空军试飞员们。每一架新型的飞机，特别是战斗机，在制作完成之后正式投入飞行之前，都必须反复试飞，通过试飞来测算搜集飞机在空中不同环境下飞行的数据，然后提交给工程技术人员，作为检验、改进、提高飞机性能的依据。因此试飞和其他所有飞行都不一样，是试飞员求超越破极限的极限飞行，也是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的飞行。试飞员也因此被称为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这本书的第一位主人公是试飞员雷强，他是同伴们心中公认的大哥大，有着飞行天才的美誉。80年代雷强的身上有三多，试飞过的机种最多，试飞高难度的科目最多，发射的武器最多。雷强却说，我不是天才，但我看飞机是透明的，因为他把飞机是琢磨得烂熟于心了。当年某型歼击机曾经试飞了16个起落，还没有达到设计要求，每个架次要花15万元不说，时间上也拖不起，这个难题就交给了雷强。雷强二话没说，连续两周拿着图纸猫在飞机上，飞机的各个部件也终于透明地展现在他的眼前。结果他只用了一个试飞起落，就把所有数据交到了技术员的手上。20多年来，雷强心里装着的只有试飞，他的几十本厚厚的飞行记录已经成为了试飞部队的传家宝。为了和外国专家交流，他自学了英语和俄语。在俄罗斯接受试飞培训期间，为了试飞高难度的科目，他还向校方交出了自己预先写好的生死状。他的信条只有这么一句话，绝不能把可能潜藏着风险的飞机交给部队。另一位试飞员岁数比雷强还要大一些，华俊是中国空军的第一代试飞员。他所试飞的飞机曾经在空中出现过发动机停车的重大险情，飞机在空中无动力滑行长达7分钟，马上就可能坠落或者撞上山头。按照相关规定，华俊完全可以弃机跳伞自救，按钮就在他座位的下方，只要一按就可以。但是在这生死关头，他一心想的只有试飞员的天职， 那就是把各种数据，特别是出现险情时候的数据带回到地面，让这个型号的飞机能够更好的再上蓝天。华俊一连六次启动发动机都没有成功，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他要抓住哪怕只有 0.1 秒的可能性。第七次启动发动机终于动了，飞机被挽救了，科研技术人员的心血没有白费，而这些都是华俊冒着生命危险所换来的。是非英雄这本书的作者叫张子颖，她是一位来自空军的女作家。出于女性作家的敏锐和细腻，她在这本书里还特意用了两章的篇幅书写了是非员的妻子们，标题是女人们花枝招展。大家都知道是非员的名字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张子颖笔下是非员们的妻子一个个都是善良美丽花枝招展，就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美丽光芒。 So many times I've let you down, so many times I've played around. I tell you now, they don't mean a thing.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2017年度中国好书的评选结果中选出四本传记类或者以人物为主题的图书，跟大家分享这些作品主人公的生活故事。那说完是非员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本书叫《梦与真》，许渊冲自述，是一本自传图书，它的主人公就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许渊冲先生。自从综艺节目《朗读者》播出之后，很多观众都记住了许渊冲这位翻译家的名字。这位96岁高龄的翻译大家曾经在电视上讲述他的翻译人生，而在这本自传中，许渊冲先生更是完整记述了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追梦历程，还记下了他和其他多位著名翻译家围绕着翻译的真与美、神似与形似等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一字一句都显露着他的真性情。许渊冲先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生效力于翻译工作。他曾经在国内外出版过《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莎士比亚选集》等中英法文学作品，数量多达120多部。1999年，他还曾经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这本自传里，许老先生就记录了自己和英语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那是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英文老师教大家26个字母。别看如今的许老师著作等身，当年的他就连 WXYZ 这四个字母都说不溜。当年没有国际音标，也没有中文读法可以借鉴，那可怎么办呢？还是许先生的二堂兄有想法，他把这四个字母啊编成了口诀，打破了油，吓得要死，歪嘴，这才勉强记住。不过这件记不住字母的小事啊，让当时年幼的许渊冲对英语产生了畏难情绪，而且失去了兴趣。这样的困境一直持续到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是一首英文儿歌让他对英语再次产生了兴趣。那大家可以试着猜一猜是哪一首儿歌呢？您啊，保准听过。它是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有一天，许渊冲无意间听到哥哥在背英文儿歌《星星眨眼睛》，他第一次觉得原来英语也可以这么好听。许老说，这是我第一次学到的两句英文诗，却是我后来翻译几千首英文诗的第一步。 后来徐元冲进入西南联大的外文系读书，他的英文老师就是钱钟书先生。谈起钱钟书先生，徐老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一的时候，钱钟书刚给他们上课时的模样。那个时候的钱钟书也才28岁，戴一副黑框的大眼镜，身穿一套咖啡色的西装，手里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一口正宗的牛津腔，而且只说英语不说汉语。而师从钱钟书先生也是许元冲心中一生获益最多的事情。一说到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涯，许元冲先生也在自传里讲到了不少浪漫的过往。当时他的翻译处女作就和一段青涩的感情有关。为了向心仪的女生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许元冲费尽心力地翻译了林徽因的《别丢掉》。译文也得到了闻一多先生和朱光潜先生的肯定，他就兴致勃勃地写了封英文信，投进了女生宿舍的信箱之中。信里装着两首遗诗，一首是林徽因的《别丢掉》，另一首是徐志摩的《偶然》。可是很无奈，许先生当时的心仪之人早就订婚了，寄出去的这封信虽然得到了回复，却是在50年之后的事了。不过许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伤，而他后来也遇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赵军女士，并且相濡以沫至今。岁月在许元冲先生身上留下了时间的印记，但是却带不走他充沛的感情和年轻的心态。徐老说他有一个关于翻译的愿望，说老实话，能出一本是一本，不敢吹牛，活一天是一天，我们现在都要定个小目标，是不是？如果活到100岁，我计划把莎士比亚翻完。如今96岁的徐老先生依然每天翻译到凌晨3-4点钟，而说到他如此坚持的原因所在，徐老是这样说的： 人生最大乐趣啊，就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做的事，或者说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乐趣。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2017年度中国好书，在29本评选出的好书当中呢，我们先选出其中的4本，这四本啊都是传记类或者人物类的图书。许元冲先生还有很多有趣的人生故事，咱们啊改天接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请出的是今天的第三位主人公，他就是《心有大我，志成报国》黄大年这本书的主角，已故的战略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1958年8月，黄大年出生在广西南宁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高中毕业之后，他通过招考进入了广西第6地质队工作，从几百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员，第一次接触到了航空地球物理专业。1977年，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后来又到英国的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成为了国际著名的航空地球物理探测技术专家。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黄大年毅然回国任教，成为了东北地区第一位千人计划的专家。刚才咱们说到了好几次这个航空地球物理专业，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估计是听不太明白，这到底是研究啥的呢？咱们跟大家打个比方啊，黄大年教授从事的这个工作呀，就好像是给咱们地球拍 CT， 通过特殊的探测技术，能够快速扫描海面以下很深的区域，无论是矿藏还是潜艇部队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千人计划启动的时候是2008年，那个时候黄大年在英国的某家航空地球物理公司工作，担任研发部主任已经有12年了。他有自己的花园洋房，妻子还在伦敦经营着两间诊所，女儿也上了大学，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安逸舒适。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立刻拒绝了科研团队的再三挽留。他的妻子卖掉苦心经营的两个诊所后是失声痛哭，而黄大年却没有一丝的犹豫，立刻奔赴祖国。黄大年教授致力攻关的航空重力梯度仪就像是一台 CT 扫描仪，能够透视地下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产品和技术上，西方对我国实行着最为严格的禁运和封锁。黄大年深知要想叩开地球之门，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2016年6月，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组织的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通过了评审验收，用五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多年的路程。为了这项工作，黄大年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在回国的七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他都在出差。他还怕浪费宝贵的白天时间，总是订深夜的航班，后半夜才回家。吃饭的时间也可以省，舍不得放下工作去食堂，就请学生帮忙带一个楼下面包房的菠萝包，或者是两个烤玉米。可是人毕竟不是机器，经不住这样无休止高强度的运转。2016年的11月29号，黄大年晕倒在了飞机上，手里还死死地攥着笔记本电脑。他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他甚至连住院的时间也要利用。照顾黄大年的护士长记得，黄教授的病房总是很热闹，室友学生来探望，最后往往就会变成一两个小时的科研探讨。不幸的是，手术没能挽回他的生命。2017年1月8号，黄大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几个月后，黄大年入围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而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作别康河的水草，归来做祖国的栋梁，天妒英才，你就在这七年中争分夺秒，透支自己，也要让人生发光。地质宫五楼的灯源自前辈的心传，永不熄灭。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上个月的世界读书日上，2017年度中国好书评选活动揭晓了评选结果，29本好书，题材各式各样，也涉及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领域。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有限，我们选出了其中四本和人物有关的图书，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书籍的主人公的故事。最后要出场的这位主人公跟前几位最为不同，因为他是虚构的，但是又有人物原型，而这个原型可能就是作者本人，也可能是其他人。这本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阿莲》。阿莲是由儿童文学家汤素兰原创的一部自传型的儿童成长小说，讲述了乡村的童年故事。书中青山碧水的诗意和成长的艰难困苦起伏呼应，呈现着生活的多重滋味。那我们不妨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汤素兰。他是一位儿童文学家，从1986年创作第一篇童话《两条小溪流》开始，30多年里，他为小读者们带来了许多温暖生动的童话故事。这其中他的代表作《笨狼的故事》更是创作了20多年。汤素兰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之为笨狼妈妈。那这个阿莲又是谁呢？ 书中记录了很多和汤素兰本人相似的童年经历，但他却说阿莲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阿莲这个名字来源于汤素兰的一个女同学智莲。女孩智莲曾经站在井台边上，羡慕地望着汤素兰去上学。乡村的女孩大多以花来取名，兰如此，莲也是一样。而阿莲就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女孩的化身。汤素兰的童年生活是这样的，小时候汤素兰随她的爷爷奶奶住在湖南宁乡的农村。一次偶然，她在家里的阁楼上发现了一个大木箱子，箱子里装满了书。她记得有一本很旧的没有封皮的书，讲了女娲造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关于黑色人复仇的故事，惊心动魄的内容让他至今难忘。很多年之后，汤素兰上了大学，才知道那个时候他读的书正是鲁迅的《故事新编》，一本当时他并不知道书名的书，却让他感受到了世界的广阔。而阿莲的童年生活又是这样的，他没有书包，没有凉鞋，甚至考上了重点中学却被人冒名顶替。不过他的身边有爱他的善良的婆婆，有给他图书打开另一个世界的梅伯伯，还有深明大义的李校长。当然了，也有因为一件小事处理不当而让阿莲对语文课失去兴趣的丁老师。那有人会问了，阿莲这本书是要告诉现在的孩子要吃苦吗？在阿莲成长的年代，乡村贫穷落后，母亲冷漠，父亲长期离家，爷爷重男轻女，是阿莲的求知若渴和自身的不懈努力才让他最终走向了广阔天地。汤素兰说，现在的父母大多想给孩子营造一个非常美的环境，我们也有太多畅销轻松的校园小说，但实际上当孩子直面人生的时候，生活要残酷粗粝得多。阿莲是想通过一个不一样的童年故事，让现在的孩子获得成长的力量和希望的光芒。时间有限，关于这些年度好书和书籍主人公的故事，咱们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既然最后一位主人公是阿莲，我们来听听那首曾经在二十多年前传唱大江南北的老歌，戴军的《阿莲》。更多精彩的图书和人物故事，咱们下次接着聊。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阿莲，你是否能够听见？这个寂寞日子，我常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我多想找回最初的爱。阿莲，在我心里，在我睡梦里，忘不掉的是你美丽的脸，哦哦哦，你温柔的眼。寂寞日子，我常不停的思念。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一份情缘。阿莲，你是否能够想起记忆中的夜晚，我们相约又相伴？ 阿莲，你能不能够接受那个从前的我，再让我回到你的身边。 母亲是老师，一辈子教书育人，在我的脑海里，母亲一直是有着挺直的腰板和慷慨激昂在讲台上的样子。我上了大学之后就离开家乡，回去的次数不多，总以为母亲不会变老。直到有一天我回去，母亲忙忙叨叨地说自己的眼睛模糊得厉害，连天气预报都看不清了。 原来我们总是在感叹自己中年危机的到来，殊不知母亲早已衰老，眼睛花了，腰板弯了，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我们关心自己，却忽略了母亲。那在本周特别的日子里，我们特别挑选了一款纯野生的淡干海参，低脂肪高蛋白，只希望留住母亲的健康。 这款海参呢，我们选了很久，世界三大海参的优选地地中海，进口的野生的，专柜要1999元，今天订购一盒直接是送两盒，划算的每盒只要600多块钱，要是隔天吃一回的话，能吃上小一年的时间， 是 每次才15块钱，简直就是吃蔬菜水果的钱再吃野生海参。还不止啊，这三盒野生海参带回家之外呢，还有价值299元的省心海参专业泡发杯免费赠送， 是 一焖一煮轻松解决海参泡发难题。对，还有价值680元的精品水洗棉下被免费赠送。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没错，都是免费送参到家，都是来自地中海海域深海里自然生长的成年体海参，直接捕捞上岸，淡干处理，质检报告、海关手续一应俱全，而且全部达到一级品。我研究过一级品的标准，含盐量低，泡发率高，里面16种氨基酸的总量达到了 53.6， 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市价就是1999元一盒，那您立刻拨打40071061108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三盒野生海参只要1999元，能够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呢，每次的花费就是10几块钱。40071061108，40071061108。 0603的秦先生订购了4套，是要送给岳父母和自己的爸妈，说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是两边老人轮流接送，没他们真不行。确实啊，父母帮我们带孩子不应该成为理所应当，这父母呢也都在衰老，身体不好，很多东西都不能吃，好的都留给孩子们了。现鲜的海参，多种的营养保护身体，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今天只要1999，还有省心的海参泡发杯免费送，还有可水洗的下背免费送，特别版活动仅此一次，不多说，立刻拨打40071061108，40071061108。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直破冰点，5月12号至5月14号，购买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目前